喂，hello，嗱，我哋开始啦，志冠。 唉，我咧啱啱咧就上咗去我哋个 web 嗰个 forum 嗰度咧道歉咗，因为有啲技术问题。 哦。 咁啊，今日咧又有好消息，因为咧阿探长咧好多人都挂念你，又要翻嚟呢个 有鬼咩？边有噶？ 而家你嚟到你呢个咧，真系禁室嚟噶啦， 系啊，冇错，呢度铜墙 真 铁 系 壁 超 啊！ 禁室啊！ 系嗱，首先介绍今日咧，我揾咗即系我做咗麦润寿嗰个位啊，永不放弃同学会嘅同学仔。嗱，呢个咧就 Ada，呢位咧就系 喂 Roger。 Hello，Hello， 靓仔。 系咁啊，我介绍翻自己先，因为好多 forum 嘅听众咧都唔知我系边个嘅，因为咧 唔系 走咗一 吧？ 段时间啦， 咁 有啲 惨。 知，有啲唔知。Hello，我就叫探长，你好，大家。 我哋最靓仔，我恩人嚟噶，因为佢 哦，你 教咗 算 我 乜 咁多 啊？呢 嘢， 啲 使到我生活愉快。 系咁，有冇真系啲头发黑咗啊？或 我 者 失衡啊？有，你教啲嘢我一定失衡嘅，唔失衡我教嚟乜鬼啊？ 我而家 YouTube 睇紧，咁你嗱，好似冇乜听众加入咁喎，究竟系咪？ 因为迟咗啦嘛，因为我哋迟咗，唔紧要，慢慢整啊，整啊又多翻啲噶啦。 系，但系而家系咪 online 紧咧？嗱，似乎就系 ，online 嘅。 紧啊！ 哦，你睇到啊？你一边，但系呢个 watching now 系冇人啊，一 得 个， 啦，终于， 哦，可能 delay 咗好多。 好慢啊！我 啊， 佢嘅手 咗日咧，唔好意思，因为今日咧就呢个新地方咧，就啲技术上有好多问题，搞成个钟头，唉，你接得。 嗱，我哋 operator 有啲， 今日我哋三个题目咧。都好好講嘅，第一個咧就講呢、這個七境問題咧嘅大分裂啊，呢個真係大分裂啊，大撕裂啊。第二個問題咧講下我哋以前特首啊阿曾生咧第二條罪定成啊，咁啊有乜嘢講下咧可以講？第三條咧探長講嘅呢、這個咧啱我啦，又啱兩位後生仔 點咧？ 呢個叫做咧有樓就有高潮。 哦，OK， 我都曾經有樓嘅，但係未笑有高潮。 喂，有樓唔係你有高潮喎，係你太太有高潮。 係咪即係有樓有高潮？ 唔係你有高潮，唔係因為你有樓啊，都 係嘛？唔係呢個好嘢啊！呢個真係咧，呢個真係使到金賽博士啊嗰啲喊淋甩曬眼鏡。 係。喂，但係其實好多好多電影嘅文獻裏面咧。都曾經有講過咧，關於女性嘅高潮咧，就嚟自權力啦，即係男人嘅權力啊，即係同一啲有權力嘅男人做咧，就特別有高潮嘅，唔理你有冇錢嘅，係啊，譬如我睇 Woody Allen 有套， 而家 係咩啊？ 純粹有冇樓啊？佢一樓要2000尺喎。 等陣先啊，次官停一停先，停一停先，你入埋睇睇，因為我都唔知有咩事，真係冇人入嚟喎。次官等等先，因為技術上問題。 聽啲觀眾好似唔 係 好。 喂，Roger 話啦，喂，咦？點解呢個 咁 好？ 所以翻你嗰版卡會唔會見到拉 鍵 先？你 Safari 嗰度。 嚇？ 你 Safari 另一間嚟噶嘛？係。你開始咗卡，可唔可以你 Safari 嗰度見到有拉 鍵？唉，我真係好混亂。喺邊度見到啊？ 你 Safari 嗰間。 我只係睇緊，但係佢呢個應該唔係 channel，應該係 home 啊，唔係 home。 channel 你 reload。 我應該咁樣，係啦，係 live 啊，冇錯。喂，hello，開始啦，終於都真係，因為新場地 咧，喺呢個科林嗰度咧出咗個字條咧，就話請大家忍耐一陣，我哋今日咧新人事新作風咧，就所以啊遲咗嗰件事。 嗱，首先 咧，我哋有兩位靚女啊， 冇錯，要介紹下先， 兩位靚女， 兩位靚女邊度？ 兩位靚仔，一個靚女，你介紹啦，拍長。 冇錯，睇我刪咗呢個先。 開始啦，終於都真係 撞曬聲喎。 咁咪得咯。喂，嗱呢位咧就係咧，即係無可否認，一睇就知係真係唔會認錯邊個靚女嘅。佢就叫 Ada，雖然支鏡頭歪歪地咧變咗少少型，但係咧都不失佢一個靚女嘅，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塊面夠瘦，變咗拉闊啲都唔緊要。 嗱呢位係 Roger 啊。 喂，hello， 呢位 Roger 咧就係小心嚟啊。 你介紹埋自己，我唔識你喎。 係，sorry 咩話？ 好多人唔識 你啊。 係喎，我咧就好多人唔識我嘅原因咧，就離開咗一排咧，有好多新嘅觀眾啦。譬如我嗰陣時睇，因為節目咧都係得萬零人，但係而家十幾萬咧，咁咧起碼9萬幾人都唔識我嘅。我叫探長，就係一個前 forum 嘅。 一個做一前禁濕鬼話嘅主持嚟嘅。 我哋係科林科咧嘅 嘅 Four of One 係啦 ，One of Four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而家好似補充翻啦，係咪已經有另外一個科啦？ 未有補充㗎，而家你個位仍然虛位以待㗎。 哦 ，OK。咁唔緊要啦，好多好多懸空嘅位咧，都唔寧願加人入去嘅。咁 你哋隨時翻去咯，好似 係。希望兩位咧增進咧，今日咧試過我哋呢個科林之後咧，第時多多參加。 係。 咁啊，多得多啲咧。 你唔使面試先 嘅。生嘅年輕氣息啊，或者合埋啲老鬼。 我即係溝淡少少。嗱，你咁樣講冚係冚，你咁冚冚唪唥都係老鬼咧，你真係令到有啲人會唔開心嘅，的確係。咁梗係我啦， 係啊，起碼都中年咧，唔係老鬼都 哦，係嘛？中年都唔開心嘅有啲人， 哇！即係個笑容嘅。 咁今日咧有三個題目， 係 都好講嘅。第一個咧就講下咧，七警啊，暗角雙打人嗰單咧， 暗角打鑊， 而家製成咗香港咧大撕裂啦。咁啊，呢個可以講。 唔係製成就反而黐翻埋少少喎。 你黐翻埋先，你講下。第二咧，又 係新 特首咧就 講埋先，講埋個題目先。 對城啊， 係 咁啊，又有咩感覺、有感慨咧？ 嗯， 或者係意見咧？第三咧， 係 探長講出嚟呢個題目好嘢啦，我真係佩服。有樓啊，有高潮。 係呢個我提出呢個真係唔係我講嘅。 高潮 係 我又係咪冇樓嘅 自己 尷 尬。一講高潮， 請聽兩位咧後生仔講講。 嗱，我就係專登咧，因為有呢個話， 有樓有高潮。 我專登呢個話題咧就 先啦，阿探長。 嗱，唔係先，我專登因為呢個話題咧，我哋啲全部老嘢講咧就真係完全冇說服力嘅。 係，冇錯。 我哋高潮都高過曬啦，係咪先？你買樓啊，你買過曬啦。咁但係咧，年輕一代咧，尤其是女士啊，即係今日好難得揾到個女士上嚟咧，仲係後生女。咁咧就同有樓有高潮嗰單嘢嗰個女主角差唔多嘅年紀嘅，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啊？ 我差唔多啦，二歲呢個睇咧，二撈廿二歲啊， 二撈廿二歲。 哇！咁多謝多謝次官，多謝次官。 老江湖啊，真係。 我咧個樣靚過咧，嗰個唔使問啦。 你有講你有邊個？ 唔係咁呢個梗係靚過一個啦。 講呢樣嘢先啊！ 係啊，唔係唔緊要嗱，首先講新鮮啲啊嗱，因為俾人知道呢個節目 live 咧，我哋咧就。講一啲新鮮話題先，嗱，譬如七警暗角打鑊咁樣，究竟即係你話社會大撕裂啊，係咪先？咁其實咧，因為聚成咗咧，我覺得咧就喺社會上面咧就直接影響到將來嘅警民關係嘅。佢判幾多碌，同埋個警民有幾撕裂，係咧完全係一個掛鈎嘅，我認為。咁你兩位點睇？ 我講下先啦。嗱，其實咧，佢今次判兩年咧，佢本身其實即係。嗰陣時啱啱暗角打鑊嗰陣時咧，啱啱已經好多人已經喺度講話，喂佢應該判咩罪嘅咩罪咁樣嘅。其實因為佢係警務人員啊嘛，同埋即係嗰陣時講話佢哋其實呢次咧唔係一啲好衝動嗰啲，喂怎係喺邊打除啊或者諸如此類啊，其實係一個因為 有計劃嘅， 係第一已經制服咗佢啦，第二就係嗰七個人咧抬去嗰個暗角度都係。需時噶嘛，其實 冇錯， 就唔係好似依家我啲警察講咧，話一時衝動啦。其實佢係諗清諗錯， 佢嘅一時 有瑕疵執法， 唔係好黐線啫。 唔係佢嘅一時咧，嗰個 moment 同普通人係唔同啦，好明顯。 係啊，同埋，所以佢其實咧嗰陣時有啲人講咧，佢係應該判酷刑罪噶嘛，酷刑罪就重好多嘅，可以判終身監禁。咁而家後屘即係佢就改咗個 charge 啦，變咗做普通襲擊啦，普通襲擊其實就。即本身已經輕咗，所以 普通襲擊都唔係啊，好似係襲擊傷 人啊，佢都唔係嚴重， 係啊， 嚴重傷。 佢都係一種呢條， 所以 即係總之， 所以我覺得個法官咧，即係大家俾掌聲咧，我就真係有少扁嘴啦。因為明明即係你攞參考翻其他案例咧，如果警察係咁樣打人法嘅，係咪判咁少碌先？一定唔係啦， 知法犯法嘅喎。 唔係咯，兼夾佢係有組織同埋好似啲速龍咁樣成班一齊獵食嘅喎， 係咯。 咁所以咧，我覺得個兩碌實在真係難服呢個心頭嘅氣嘅，真係大家 普普通通啦。即係你話佢呢條罪咁正常，你判幾多我又真係唔好清楚。但係同埋你香港又，我印象中啲官司又好少有判到盡嘅， 通常都緩刑嘅。 唔係緩刑，係即係譬如啊，最高刑罰係十年咁樣，即係好少就判到。 即係好少 十年， 好少去到盡。原因就係咧，即係好多法例都係阻嚇嘅。 即係等於中國人嗰個智慧咧，以鍋唔係以唔係武，就係、是、以鍋代替武，唔係即係指鍋為武嘅，即係指咗嗰個嘢就係、是、兇你咯，兇到你唔敢打交，咁、那個呢、這個就係武術嘅定義啦，就係令到可以制服到大家係唔使打嘅。咁法例都一樣咧，即係高開低收，去到好大恐，即係恐嚇到或者嚇威嚇到其他人咧，就聽到咁勁嘅刑罰就唔敢做。咁咧到時真係罰你嘅時候咧，就體諒翻你。喂，可能你損失好多喎，可能好殘忍喎，咁樣就減翻低咁咯。咁你覺得 O 唔 OK 啊？即係你作為一個女仔，因為警察係筍盤嚟噶嘛。 筍盤我唔覺喎，好仔唔當差喎、啊，我哋成日。 唔係啦，我老母嗰個年代咧就好仔唔當差，但係嗱，好老實講講現實先，差人嗰啲福利咧，同埋佢借錢能力咧。是高過曬我哋普通打工仔 嘅，而家爭啲啦， 係嘛？ 係啦，因為其實我有屋企人係做公務員嘅、嗯，即係都係都即係都係同警察有關嘅嘅工作。咁佢嗰代嘅公職人員同而家嗰代嘅福利咧，都好有距離下咯。以前係仔女可以免費去 overseas 讀書。跟住退休仲有好多福利，有 house allowance 係好多㗎，即係以前嘅福利係好好。 而家 house allowance 好似都唔係， 即 係每個係咯，每個 grade 都有。係啦，以前應該係即係最前線嗰啲都有。 我諗啊 ，Ada 個志向未免太大啦，因為咧嗱，以前咧揾錢嘅，即係新一代後生代，譬如20至30歲咧，個揾錢嘅機會或者能力咧，就絕對比今日嘅20-30歲人高嘅。因為今日咧好多工都揾你笨啦，大財團已經壟斷曬所有嘅職業嘅職位，即係佢派俾你嘅，就冇得你自己好似咧所謂獅子山精神咧，就你可以拼搏就可以賺多啲錢嘅。喺咁嘅環境底下咧，自然嗰個門檻就低咗好多。即係嗱，你讀完大學，以前讀完大學定係差人，你梗係揀讀完大學嗰個啦。因為唔驚冇嘢撈噶嘛，咁但係今時今日讀完大學仲 一讀完大學哥都去咗做差人啦， 已經即刻走去投考咗督察， 冇錯啦， 係啦，畢業第一件事 ，PC 就咩咩督察啊，真係。 我啲學生咧有啲係博士生做督察啊， 係 米奇啊， 係 好 common 嘅其實而家。 咁你會唔會姑息佢咧？作為女士？ 其實我覺得不是關男女的問題咯，是、嗯、是即係對我哋對事咯，唔係對人咯。 嗱呢啲咪真係高級嘅， 係真係知法犯法啊嘛！即係你係過分咗，即係難聽啲講句，你係打你都唔好咁揚啊！以前都識得攞電話簿夾住啦，係嘛？你點會咁揚？明知咁多記者，你抬佢埋個 你位頭啊，容易啊！電話簿危險喎，電話簿咁薄嗰啲都係電話簿嚟，以前真係好難喎。 我見到一個奇聞咧，就係、是、咧關於嗰啲撐警大聯盟嘅 forum 裏頭咧，竟然咧就有人話：，誒佢哋唔識打，打錯地方啫。即係如果唔係搬去嗰度俾人影到，邊有事啊？咁樣。大大聲嗰種， 咁啊啱。 咁你俾人影到，咁冇證據，你又唔可以話佢錯喎呢個邏輯。咁但係佢係做錯嘢。 但係你未咁樣，未睇得到撐警嗰啲人啊，係咩質素咯？即係基本嘅是非對錯都唔識分嘅，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可悲嘅。即係咩人就有咩支持者咁解咯，真係。即係假定佢係真心先啊！ 嗱，所以佢哋咪後屘有班人走出嚟話俾某人欺騙咗咯。 哦，係咩？撐警嗰邊 係啊， 係咩？我唔知呢樣嘢 喎。係啊，有其中一堆人係爆咗出嚟，組成一個苦主聯盟，就話被某愛國分子就呃咗好多錢啊嘛。 哦，唔係同一單嘢嚟嘅， 第二單嘢 啊。即係但係嗰班都係撐警㗎，佢哋係有佢哋有組織去支持。 咩正義聯盟啊？即係你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哋都係撐警㗎嘛。咁即係我又唔可以話完全係所有人都係咁樣啦。咁但係。即係總係會有啲人諗嘅嘢係會比較極端啲嘅。 我想問下次官咧，你嗰邊嗰啲華人咧關唔關心呢單嘢㗎？其實 係啱啱聽完咧，有啲電台咧有啲廣播批評呢單嘢嘅。 係 咁咧，我咧就我有我意見嘅。 係， 我咧就首先咧聲明我係所有個撐字啊，撐字 就唔應該用個剔手邊，用腳字邊啊！ 啊，支持住警察咧，我係站喺支持嗰方面。支持嘅方支持嘅定義同佢哋嘅支持定義係唔同啊！我係支持整個警力，因為咧一個地方如果個警察嘅警力咧，如果唔能夠顯彰咧，呢、這個世界咧就下唔能有賊噶啦，個個出嚟賊，做乜怕差人啫？ 即係印度嗰啲。 但係咧， 警察揸住乜嘢嘢，能到使到佢嗰個警力能夠有人去respect 咧，尊重咧，就係要公道啦，就係要遵守法律啦。嗱呢個嘢咧好重要，因為咧如果破壞咗警察個形象，下下乜嘢都叫黑警咧，即係話咧大家睇少咗呢個警力，咁樣呢個世界咧就會走曬出嚟。嗰扎大佬咧出嚟話：一到十二點我話事啦。咁咁咧就牙煙啦。嗱，卒之呢條友都俾人拉埋啊！拉埋。咁咧呢啲所以咧，我喺我嚟講咧，一定係支持緊一個良好地方嘅警力。但係警力本身咧，應該有佢自己嘅克制能力，同埋有佢自己嘅尊重自己呢、這個崗位啊，這個責任嘅能力。不是隨便利用武力或者暴力去對付人。當然如果當日是 charge 的，是上司打說 要 charge 要去打分打的，那這在裡面呢怎樣揮棒怎樣揮拳呢怎樣噴胡椒呢是合法的。但是呢如果聯謀一起拉了一個，當然這個人都是去搞嘢噶啦，都聽聞話林廖噶啦，但係咧濫用咗呢個私人嘅權力啊，呢個咧係起碼第一係唔尊重咗自己嘅警力，唔尊重咗自己嗰個責任，這個咧我係絕對咧唔覺得啱嘅。咁你話喎，嗰班人都唔尊重，係啊，嗰班咧你咪嗰班你已經用咗你嘅力量咧去制服佢啦嘛，你已經落咗鎖噶啦噃，已經咧砌咗佢噶啦喎，已經有一個賦予合法權力噴胡椒霧，而且咧有盾牌、有警棍、有其他，甚至乎可以開槍噶噃。這個咧係你嗰個維持治安嘅力量，這個咧所以咧佢唔能夠濫用你嘅私力。咁啊，究竟判得？強唔強烈咧？判得啱唔啱咧？這個咧就所有每個法官對一件事嘅睇法。所以咧，你唔能夠比較喺法律上，你唔能夠比較。喂，點解有個人判咗三個月？這個判咗半年，這個判咗每一個判詞判案咧，都有佢自己本身嘅理由嘅。我哋要相信法官。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要 respect。要尊重一個地方的法治，如果那個法治如果不尊重呢，連法官都是藐視可以罵的呢，這個世界又會亂的，沒有法律叫沒有王管。所以呢在介於兩件事的權力都要遵守都要 respect 的時候呢，第一就每一個權力都要自重，要自己識自己控制自己，識自己呢怎樣取那個方寸。今次呢這個警察這七位呢大哥呢是不尊重自己的身份，他是濫用了他的權力。法官是我覺得是沒有錯的，他是說得有條有理，說他怎樣判怎解判怎樣判判他半年兩年。所以呢在這件事頭呢高下即見，文化呢有高下的，這個法官的文化呢是真的高過你現在盲撐警力的人。這個是我的見解，兩樣我們都要撐的，兩樣我們支持。如果不是這個世界沒有法治，那香港呢就拆刀拆魚麻，有警力都沒用，多多警察都沒用，警察不懂自制亦會陷入一個呢一個混亂狀態。所以呢在我們文明的社會，這個香港呢大家都需要呢平衡翻呢兩個權力，同埋要尊重兩個權力。更重要就係佢哋自己要尊重自己權力。呢個就係我嘅見解。探長你係點睇？ 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呢啲嘢你所講全部都啱嘅，100%我認同嘅。但係問題咧，我覺得最可悲同埋最危險咧，就係警察咧做咗呢啲事，即係大家有目共睹嘅。今次錯咗，即係有人話樹大有枯枝啫，唔緊要。即係你咁啱嗰七個咧，都係撲街嚟嘅。咁但係問題，局長 都仲要喺度撐佢喎， 唔係佢仲要籌旗喎，即係呢啲係黑社會做法， 諗諗緊保住啲退休金啊嘛， 你係唔係？我覺得呢個咧，你都係因術體恤下屬係好嘅，即係佢動機我相信，但係你不悔改啊嘛，你唔肯認錯啊嘛，你其實有市民認錯咧，你個警民關係將來你又得嗎？而家你咁樣仲喺度不知悔改，我覺得簡直佢哋係。 唔係個問題係咧，其實你即係我覺得就算你警務處長咧，咁你話啊，即係警隊出現呢啲事，覺得好心痛啊！咁我覺得都係可以講嘅啲説話，但後屘咧，而家就係講緊佢道歉都唔評論啊嘛，應唔應該道歉？第二咧就係佢帶頭去即係幫手籌，即係嗰啲叫咩籌款咯，即係逐啲講嗰啲就係安家費啦。咁有咩人係做完嘢係會有安家費咁啊？大家即係都明啦。即係佢咧頭先次官都講得啱，我覺得即係佢哋自己都冇尊重到自己。但係咧其實佢哋而家其實佢哋警察都知嘅喎，都知市民其實完全唔尊重自己喎。你諗下而家好多嗰啲。即係乜鬼啊？李思煙啊，嗰啲藍絲帶啊，嗰啲成咧愛港力啊啲走出嚟咧，即係你諗下，你諗下，如果即係警察其實唔需要你支持嘅喎，其實佢如果執法係公道嘅，即係跟法律做嘢嘅，咁係唔使你有啲歌迷會制拆嘅，即係呢個係好奇怪嘅，即係你呢啲人出現咧，其實已經睇到即係你香港警察嗰、那個即係公信力係低到點咯。 我覺得撐嗰班人咧，簡直害佢哋啊！即係 我又感覺到咧，呢個係個主管嘅人嘅勇氣夠唔夠，同埋睇事情咧嘅眼光嘅長唔長遠嘅問題。因為咧，而家成件事一睇咧，做緊主管嗰個老細咧，嗰一哥咧，就係驚緊士氣低落。但係大家知道士氣低落唔係因為懲罰咗啲七位而士氣低落。士氣點樣可以高昂呢？一樣嘢啫，公公正正， 係啊， 公道，有享有罰，呢個咧只係可以有公道可言。如果咧護短啊，中文有呢個字啊，好賺喎，叫護短。短咧就長短嘅短。探長最明白呢個短字啦。 我梗係明白啦。 呢個長字咧，護短呢個字咧好清楚，就將。自己的短呢無論如何呢都要保護住掩飾。但這一護短呢就沒有人服你的了，因為呢最後呢我們後面都有一樣東西叫良心，有一樣東西叫天理。最後幫你不幫親，我們廣東人都說這句幫你不幫親，哪一樣是道理，哪一樣認識道理。作為呢普羅，你剛才Roger說的那群人不知道怎樣樣什麼叫做公道什麼叫公正呢，我們不怪他，因為他讀得書少，思想窄，但是呢作為首長一哥呢就應該知道這些這樣的關鍵，跟我的思考應該好過我添，應該好過我。但是呢現在反而呢使到我們又覺得有點恥難啊，這個問題呢就我都同意啊，探長話有啲問題啦，就係咁嘅意思。 即係我覺得嗱，其實我所講嗰班 fans 咧，撐警大聯盟咧，又送果籃又送花籃嗰啲咧，即係佢就係曲線咁令到一啲冇乜腦嘅警察咧，覺得仲有人支持緊佢做一啲暴行啊！即係覺得呢啲係送佢去死嘅行為嚟噶。咁我無論有啲係真心啊，或者佢哋即係覺得即係你。即係一個鬥爭嘅思維，反對一啲反政府嘅人咧，就係、是、咧一定有好嘅好嘅收穫啦，或者咧即係擦鞋擦到政府，即係西瓜靠大邊，即係呢個就係獅山精神嘅其中一個精神咧，就係 敵人制朋友啊呢次。 唔係呢個，唔係唔好諗咁深先，攞著數根本就，即係覺得咁樣係有著數嘅，因為啲團體有嘢派啊，或者咧我撐咗，即係可能增加自己個團體嘅統戰能力啊，譬如第時中共要派一啲錢出嚟。叫你做嘢，即係其實佢哋嗰班人喺度爭呢啲嘢啫嘛。即係你嗰個真心撐警嘅咩？我唔排除有啲人真係真心撐警嘅，即係嗰啲好牛精嗰啲咧，覺得不嬲睇唔順眼㗎，有你班警察幫我教訓佢咧，就大快人心啦。即係一樣有呢啲人嘅。咁但係呢班成班加埋龍蛇混雜，仲衰過城寨以前啲地下賭檔，即係佢哋 唔係網台啊。 唔係債城咯，咁費事嗱，好敏感啊啲人真係 啊，係啊，好敏感啊，喂，同埋咧，今日仲勁喎，今日咧阿向太咧，即係咧出埋聲話，即係要打醒佢哋喎，仲要帶頭又出聲話幫手籌旗啦又， 喂呢啲人 犀利喎，真係我覺得， 即係呢啲人咧，一有啲咁嘅事，咪試得到咧？嗰啲係人定係唔係人咯？即係我覺得動物都不如啊！連咁嘅是非都唔識分嘅，喂，臨你強水，你都唔應該打佢啦！你好想打，但你會打死人。 有辦法，佢係。他就是犯了法了，就拉他了。 不是，香港法的法律要來做什麼的？你警察人做什麼要讀法律？不 是，賦予你的權力，你要平息那些暴亂，平息的騷亂，是你的責任。在戰場上，那時當是一個戰場，你怎樣用努力呢？我覺得呢，這個是合法的。但是你拉在一邊，好像官說呢，你點解要拉埋嗰一邊先？ 唯一嘅目的係咩先？ 拉埋嗰一邊先。 佢都知道唔係執行法咯，因為 係咯。 佢唯一嘅目的就係打啫嘛。 先點解要暗角？點解唔喺光明正大嘅街燈之下做咧？ 係咯，咁正義係 咯。 你自己喺成個過程裏邊咧，已經係表達咗你自己個心虛，同埋表達咗嗰樣嘢係有問題。 即係佢心裏面， 心 有屎，即係心裏面都有把良心嘅尺嘅，其實就係只不過選擇咗做一個冇良心， 都係爽咗先啦。 即係啲即係嗱， 好多人咧就認為咧咁樣係判得過重，但係咧我成日覺得重與輕咧係呢個法官咧根據每一件事情咧嘅嚴重性係佢個感覺咧嚟到去做，因為呢個世界仲有上訴嘅，你可以上訴可以減刑或者加刑都未定嘅喎。 係可唔可以上訴加刑咧？真 係可以有機會。 好似可以 加刑嘅喎。好似呢個世界咧唔能夠話咧判得重與輕，因為咧有陣時，譬如如果你稍為有少少常識，你知道啊，喺某一啲時候咧，呢個世界咧個官咧要對個社會。要作出一個責任，他覺得這樣樣呢不能夠姑息的，於是會判重了的。我記得有一段時候呢，那個叫做妨礙司法公正，這條罪判得很重的。為什麼？因為當時很多人大家就作妨礙司法公正的人的事，但是有時候就判得很輕的。為什麼呢？因為當時不是社會不興這個冇興呢種咁嘅罪案啊嘛，冇興呢種罪行啊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又要看個官點睇，個官嘅個人意見點睇。所以咧有陣時個官話陳志雲都冇罪噶，咁係唔係咧？咁啊陳志雲有冇罪咧？大家心裏就知啦。但最後咧上訴庭都要將嗰個判案咧糾正翻。咁但係最後來咧，佢係唔係要受刑咧？佢受刑係罰款80,000元啫喎。咁你話係咪輕咧？輕重好難講。我唔知道。但係問題咧，英國嘅法律或者文明世界法律有佢自己嘅，有佢啲嘅自約，自己約束自己嘅能力。所以咧，你亦唔能夠咧咁容易輕視咗啲法律或者詆毀啲法律，詆毀咗法律，卒之害到自己嘅。 咁但我想知道咧，阿次官，次官，你有冇聽高志森講過啲咩咧？ 哇！ 高志森係老友嚟㗎嘛？ 我喺面書上咧，我講咗啦，任何嘢你都可以講，但係問題咧，作為你係一個導師，點解係導師咧？你個導師闊。因為呢我們做編劇或者導演的呢，其實我們負責緊一樣嘢叫社教、社會教育。當年呢我很尊重的演員呢，吳楚凡呢老兄呢，他那陣時未死啊，那時呢經常呢教訓我的，他說阿志，你知道啊，你做緊呢個崗位呢，即係嗰時我做一個崗位呢，係影響好多人的。你不做得好呢，你處理的事不好呢，人會學的。你那些故事將張子強捧為大英雄呢， 賊王 成了社會價值被你扭曲的。 我立刻幻想到吳楚凡的樣子，語重心長 60年代語場面的腔是 吧？是啊，吳楚凡兄呢真的呢語重心長咁教訓我，教完我之後，我知道原來咧，我哋係負責緊做緊導師嘅。 喂，如果做緊導師，唔係淨係做緊揾食嗰個編導咁簡單， 影響年輕人嘅風氣啊！ 你嘅作品咧，都仍然咧影響到個社會嘅。咁咧不能夠自己唔博學啦，唔學多啲嘢啦。好好乸西或者好隨意咁樣發表言論咧，好多人信咗你嘅。咁咧就尤其譬如話。阿探長，我哋咧都知道，就算我哋做個網台，有幾多人聽？啲人咧，其實我哋喺度做緊社交嘅，我哋都唔能夠咧歪曲咗個價值。 咁沉重， 真要講一啲我個真意出嚟。你幾唔中意都好，但係咧都要公道，公平。 係 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責任嚟。 係你睇個，你所講我絕對認同啊。呢十幾年嘅網台咧，個個都係咧，就樹敵為樂啊，交友為苦啊，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隔學曬嘢啊！大家都你睇， 狂踩咯，係啊，踩低人哋，抬高自己，真係好多。 踩人咧就發泄啦，咁就問題咧，你唔係一個社會上有貢獻，或者係想將個社會咧講出。因為點解用網台？因為有陣時官台啊，或者商業嘅台咧，好多時因為有佢嘅掣肘， 比較包袱比較多， 一日個掣肘少咗，係咪啊？咁我哋可以暢所欲言，點解俾到個咁暢所欲言？個政府又俾個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嘅地方我們，我哋唔盡做好咧？這個咧就我覺得咧啱，我哋覺得一定要盡責嘅。剛才我哋唔係指責緊人，又唔係話緊咁，我哋講緊公道説話。 係 啱唔啱？ 係 嘛？ 係即係曲線話指責人唔啱係咪？ 我哋呢個係個人意見表達節目。意見 咧我都相當日相當開心啊，因為咧聽得到佢哋咁後生都已經咧。有呢個見解，我好似你哋咁後生，廿二歲嘅時候咧，仲係一碌木咁樣嘅。 唔係啊，你睇七十三，你都好英偉嘅喎。 七十三得廿歲到啫， 都幾英偉，揸住碌棍咁樣喎嗰陣時。 啊，揸住件睡衣昂居，佢兩位都未出世啊。 未啊，我就出咗世啦。 未啊，我 嗰時嘅劇本 咩嚟？我唔知七十三啫。 嗰時我廿零歲已經寫嗰啲。針砭時弊的戲啦，而家你叫四十歲都寫不出咧，唔好講話廿一 歲。太謙虛啦，實在 嚇， 好謙虛。 喂，咁慚愧噶啦，好慚愧。 係喂，咁咧嗱，我呢個話題咧，我差唔多講到好多啦，都嘥咗成半個鐘以上啦。 差唔多啦。 咁我另外話題係咩咧？ 係阿曾特首咧第二條罪咧成立。 哦，係喎。 前特首， 咁 啊呢樣嘢咧應該講一講嘅，因為呢個係開埠175年以來第一次一個最高職位嘅官位嘅人士咧，居然犯咗法而定罪喎。嗱，以前有冇犯法咧？我唔敢講，都有噶啦，不過咧冇定罪。今次 或者冇人知啦， 唔係冇係冇記錄嘅， 冇記錄，冇記錄， 係 啦，亦都冇人夠膽 challenge 佢。 係啊，冇人敢 challenge 嘅。阿 Ada 講下先啦，你嘅感覺點樣感受點？ 我嘅感受啊，其實見到佢判嗰一日咧，我係翻工嘅嗰日，都食緊飯添嘅嗰陣時係，跟住就淨係知道個判佢一出咧，就成台人就即刻攞住個手機喺度，哇！真係入咗喎，咁樣入咗罪喎，咁但係我又都係嗰句啦，咁如果真係所有證據指向你係有罪嘅話，那個法官唔能夠判你冇咯。咁如果你係冇做過嘅話，咁個官唔會判到你入到㗎。陪審團8-1喎，大多數即係睇完曬佢嗰啲證詞之後都話你有罪喎。咁你唔可以話陪審團偏幫，因為陪審團其實係隨機抽啲市民出嚟咁樣噶嘛。 係啊，而且陪審團咧，呢、這個陪審團咧經過好長嘅研討喎。 係啊係啊， 要單一停就喺度咧，攣咗喺度 幾粒鐘。 哇！好陰功嘅大佬，翻唔到屋企嘅，要喺嗰度講掂先嘅。同埋咧咁嘅定罪咧，仲要大比數喎，即係唔能夠話一兩個就係喎，要。絕大比數， 但反而我又有趣咧。我知道嗰啲陪審團，即係我想知道嗰啲陪審團背後咧係有冇有啲咩瓜葛喎？真係，因為嗱，我覺得今次阿曾蔭權呢個係純粹係 即係我個人認為咧係道德嘅審判嚟嘅對佢。即係如果你講帳面有啲有咩係犯咗法律有咩錯，其實好佢中嘅嗰招咧係好空泛嘅，即係個好闊嘅。你話有犯罪又得，你話冇犯罪又得。咁但係點解嗰啲陪審團一面倒或者個比數多咗係判佢有罪呢？我覺得我即係好奇心底下咧，我想查一查嗰啲陪審團嘅背景咧，喺審呢單案過程中有冇俾人哋收埋、啊、 引導咗啦， 引導啊， 引導啦， 爭埋個困收兜喎、啊。 但係佢入咗去之前未困嘅，未選之前，未審之前，係、審個過程啫嘛。 阿探長，你未選過陪審團啊？選過未啊？ 我未啦，梗係邊有資格啊？ 我講緊陪審團係點選嘅咧？ 係 陪審團咧，就係、是、一首先咧係報咗名，即係你要自動報名，佢揾咗你。 係佢抽查啊嘛，係 抽咗出嚟，咁然後咧去到一個法院嗰度，法院度咧逐個人 係 A 上嚟，然後咧。主控方 系 个律师同埋嗰个主控官 系 定唔承认呢个人先 系 愿唔愿意接受呢人先 系 然后被告 系 被告嘅律师要唔要呢个人做陪审 团先 系即系话咧个官有权噶个官觉得你英文唔好或者乜嘢唔好啊你有提出个理由都收咗你嘅 系 咁啊。每一個九個人裏面咧，都經過一個咁詳細嘅篩選，你可以入到去陪審團呢、這個呢、這個團體裏邊。咁啊，所以裏邊咧喺呢個咁嚴格嘅篩選裏邊咧，就你可以唔贊成佢，唔需要出理由喎。我被告嗰、那個唔需要有理由，我唔中意你個樣啊。 係啊，我睇佢唔中 意，唔中意得嘅噃，飛咗你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咧係咪叫做最公道？我唔敢講係罪， 係但係冇一個公道啊咁嘅，即係冇一個方法好過呢個方法啦。當然， 公道嘅，但呢個咧叫做能夠做出嚟做別先嘅公道。 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第一、第二咧，陪審團發咗誓之後咧，如果佢俾人發現有任何佢嘅做出嚟嘅可以懷疑佢係偏幫或者。有一啲嘢佢做咗出嚟係唔啱嘅咧，唔正當嘅咧，佢唔係淨係取消資格， 係刑事罪嚟嘅，冇錯， 係坐攬嘅喎，佢仲坐多過被告嘅喎，咁所以咧呢、這個有一個好大嘅阻嚇作用， 係唔係即係你講？係講埋先。 審嘅時候咧係完全受到監視嘅， 係 尤其判案嗰時候聽完之後咧，佢哋咧應該咧。本來咧就話有架車咧，蜂蜜嘅車咧，送咗去酒店。 係 嗰時多數 係呢個我知啊，因為有啲人要同老細放假，老細唔可以唔放嗰啲啊嘛，係好頭痛嘅。 我選過啦，我選過啦，好彩咧，嗰個官咧 唔玩你， 救人救咗救名額啦，所以我唔使啊。如果唔係咧，我都可能要做一次陪審團咧。嗰次結啦，如果嗰次咧要審咧，就一個僆仔啊，十五歲嘅僆仔啊，北越啊，懟死咗個十六歲嘅僆仔南越人啊， 係哦，哇，好激烈手，嗱呢啲係比較公道，因為大家都冇偏袒嘅， 冇，我認為已經做到最公道嘅喺英國法律。 唔係啦，但係咧，次官即係好多嘢咧，我當然你講嗰啲我都知道嘅，但係點解有咁嘅構想咧？就因為你講嗰個印象純粹係九七前嘅一個英國人嘅法院嚟嘅，好公道嘅。但係咧咁多年之後咧，經過好多中共嘅干擾底下咧，究竟佢真係咪咁公道呢？其實老實講，我真係會懷疑嘅，因為而家政府裏面有好多都係因為政治嘅關係，或者即係正如嗰啲撐警嗰啲人，佢都識得咩叫是非黑白㗎。但係點解會撐警呢？即係九七之後咧，因為大陸嘅干擾咧，已經令到香港好多嘢都變咗質啊。而有可能發生的地方咧，嗱，譬如困住嗰啲陪審團嗰班人，或者嗰啲法律界裏面有啲空位，可以令到影響到佢都唔定嘅，甚至乎有啲人收到一啲巨額，嗱，我唔係話佢嗰呢單案有啊，即係幻想你收到一啲巨額，而係挺而走險，刑事都冇所謂嘅，即係好多人會願意做呢啲咁嘅哪吒嘢噶嘛，即係尤其是而家 回歸之後咧，即係你中共要錢有錢，同埋佢哋個勢力非常之龐大嘅。即係你諗下，梁振英咁都入唔到，即係咁 UGL 嗰啲嘢查都費事查嘅，查嗰啲都要炒嘅。你喺九七前邊度會聽過呢啲嘢嘅啫？好神聖噶嘛 ，ICAC。咁你變咗，即係我覺得有可能會發生。 我咧就比較樂觀， 係 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咧，香港只能夠保持到而家一國兩制咧，一個核心價值咧就係個法院， 係 呢個法院咧仍然咧有佢嗰、那個強有佢強度喺度， 係 唔係咁容易打入嘅？ 嗱，呢個都係我嘅主觀願望嚟嘅。 有一篇文章咧，我記得喺網上我見到，佢列曬出嚟咧，終審庭啊，嘅常任法官，同埋咧有啲係叫做咧暫委法官，睇出嚟點解咧？佢話咧全部都係英國或者澳洲籍，或者係香港受英國法律訓練嘅人。 袁、國強都係啊， 啊佢底下嘅 做咗大律師公會主席添， 係啊，佢底下嘅意見咧就話咧呢個法院咧。是英國殖民地的餘孽，但我反轉頭覺得是呢，這個就是因為我信任香港的法律能夠可以公正 公平的一個原因，就因為它是有這種感受，有這種感覺，真是啊，這個呢到現在直至到你的懷疑呢，我相信很多人都這樣想，但是如果有一天發現到有一個證據是原來真的好像阿探長你咁諗嘅， 喺 個嗰、那個嗰、那個睇法嘅，咁我咧完全唔信啦。而家暫時講咧，我只能夠信住先，唔係我幾堅信，我堅信。 唔係即係我同你都個我個主觀願望都係同你一樣嘅，但係問題 我客觀嘅諗法都一樣。 唔係嗱，咁你點解釋袁國強咧？ 袁國強咧係大陸派嚟噶嘛？ 我知道，但佢之前都係受嗰啲訓練嘅。 係，佢唔係唔使你訓練，所以佢今次嚟講咧，喺佢個statement 裏邊都講得好清楚。如果你批評法院或者法官 係 如果唔係跟住呢、這個正當手段咧，你係毀破或者係藐視咧，你係隨時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咁但係點解高志森又未高志森又未受到制裁嘅？即係提都冇人提喎。點解？因為冇人告佢係嘛？ 太快啫，人哋都講兩日啲時間。 喂，不如一齊聯署走去搞 都得㗎。 有 嘅， 等於未著，等於冇啊！你嗰啲人話點解啊？黃毓民都冇啊？咁唔係冇啊，係未做 咯。時辰未到， 排緊隊㗎，有啲 係。嗯，咁又好啊，老維。 不過低調啫嘛。 因為我當時咧喺被法跟蹤法官啊呢單嘢裏邊咧，我就喺某個傳媒裏邊工作緊。係呢件事咧，卒之咧就係、是、總編輯犯咗藐視法庭嘅罪，坐監。 係 咁啊，雖然係坐好多，但係咧係被呢、這個被捕同埋受到審判嘅。咁所以咧。在那段時候我都知道我是在裏面會議後呢是兩個人很多人的兩個人呢反對不能夠詆毀法官的因為呢我們要保持一個地方的法治保持地方法治呢就一定要有 respect 如果你對那個官隨便地惡口大罵莫被豬罵皮狗骨就是政治上的詆毀如果這樣呢這個世界呢就大家不尊重法律但當時是不尊重的他理都你講英法律我記得我考緊會考呢在旁邊九龍南裁判司署呢審緊啲左仔的時候呢哇左仔暴動啊大佬 那些是工聯會的前身或者正是工聯會 的總之呢黃部隊來放出來彈搞到我們連中學會考都嗰時嗰個試卷都唔使考咯。 係嗱，譬如阿次官，譬如你同我咧都舐咗咁多英國人嘅福利啦，或者有呢個免於恐懼嘅自由啦。 咁但係呢兩位咧就比較舐得少啲嘅， 舐少啲啊。 不過你講下你個睇法，即係你對法律嘅信任啦，對香港阿 Roger 法律嘅信任啊，我就覺得都其實法律就我覺得都健全嘅。如果即係你話講緊文字版本嗰、那個，而家係睇緊未有啲咩人去執法同埋司法啫。我覺得大家都係關心嘅，就唔係話即係覺得我哋以前行之有效嗰套法律係即係出咗啲咩問題咯。係啊，我覺得依家係個問題出咗去啲人身上啦，同埋普羅大眾點樣睇法律呢樣嘢咯。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因為我以前都有參與社運啊，有參加政黨，我覺得其實香港人咧個法治意識都係唔強嘅。即係你傻我嗰陣時候，我支持法治啦，梗係係咪？ 即係輸打贏要啦。 係啦，即係到即係譬如外容居港權嗰啲啊，即係啲姐姐點解佢住七年就冇居港權？啲白人就有，即係喺度做嘢七年就有咁樣嗰陣時咪話咯。嗰啲姐姐啊會嚟搶曬啲福利，即係就唔俾咯。 即係假定白人就唔會嚟搶福利。 係啦，冇錯，即係白人一定有錢嘅，姐姐就一定係窮撚嚟。 即係呢個咪就係、是。就是香港人獅子山精神咯，即係識得觀察，即係睇眉頭眼額而去決定一啲對錯嘅。 又中意揾著數，又中意狗眼看人低，又中意種族歧視咯，即係呢個就係香港人。 咁啊 ，Ada 咧， 其實法律我唔否定佢係香港係好完善嘅，因為始終你 black and white 咁耐以嚟。即係唔淨止係香港啦，因為香港其實都係英國嗰套搬過嚟嘅啫嘛，所以其實。是延伸到他去英國那邊已經是行之有效的一套啦，但是即都是那句啦，執法那個和你判那個人就會很影響你那個法律在個市民心目中的公信能力咯。你的官不 fair 的話，你的法律健全有什麼用？沒用的。 嗱，有人又想 即怎麼說都可以你 官司是把口。我想 Ada 呢，我為什麼找他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的工作呢就是經常跟大陸一啲輕嘅，見大陸嘅嘢多過多多聲，原因就係工作就係成日都要翻大陸，唔係你唔知道我少到點啦， 比你多啲啲咁咯。 因為我連回鄉證都冇嘅， 比你多啲。 咁咧，即係你覺得咧，其實大陸人影響香港人嗰套嘢，即係嗰個恐怖之處，或者你覺得好行啫，咁啊融合啊嘛，咁樣，即係你點樣睇中港融合產生出嚟嘅效果咧？ 其實即係我。久不久啦，會翻去內地啦。咁內地其實佢哋都有分唔同嘅派系嘅。有一套比較理性啲嗰啲咧，就會覺得其實真係冇咁快可以中港融合，最少兩代。佢話一代大概就係三十年到，佢話最少需要兩代嘅人。 即佢哋認為 係啦，即比較理性啲嗰一套，可能真係都受過下翻，即係浸過鹹水海咁樣翻嚟啦。咁佢話最少要兩代先可以，大家會嗰個鴻溝冇咁闊。但係亦都係有啲即係被洗，我覺得係被洗腦啦，就會覺得有錢大曬咯。邊個有錢咪邊個話事咯。 咁法律方面咧，即係法律觀念方面咧，但香港人， 但係佢好奇怪嘅喎，佢不停喺度詆毀香港人，但係有事佢又會覺得香港嗰啲法律係好過內地嘅喎。 咪一樣咯，即係所以不要分得那麼細，大家都是中國人。 其實唔 係 淨 係 中國，唔係淨係黃種人，其實你白種人、黑人嗰啲，佢哋都係咁㗎。我有時都、我都話唔係人種嘅問題， 我覺得 個國家都 我覺得有分別，因為咧。外國譬如你美國啊，即係大熔爐嚟噶嘛，即係當你咩人種都唔同，冇得即係冇得偏幫咁多嘅時候咧，佢就相對就集中翻，覺得有權威或者法律就係權威，佢就會尊重啲嘅。但係當中港嘅時候咧，中同埋港已經有兩班勢力嘅時候咧，佢覺得自己有 support 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會忽視咗法律嘅。即係香港點解就我覺得啊，香港點解可以浮住而家啲人都相對遵守法律呢？原因就係香港嘅時候乜人都有啊，上海佬啊、潮州佬啊、有錢人、窮人啊、鬼佬乜都有嘅時候咧，咁你要靠一本 law book 去將啲嘢，即係嗱，唔信你問佢啊，即係咩都唔信，我唔信你唔信，咪信呢個法律咯。 講咗啦， 係啦，咁但係咧，中港融合之後咧，你見大陸做生意啲人都係冇嚟法律噶嘛，大陸嘅法律。佢憲法係好完善嘅，喺勞工法係完善得不得了嘅。喂，但係點解咁多台底錢嘅咧？仲要 因為冇人執行咯。 咪係咯，即係嗱呢樣嘢，你覺得影唔影響到香港人咧？嗱，我見到好多人喺大陸做完嘢翻嚟咧，即係識咗上四十年嘅朋友啦，翻嚟香港變咗兩個人嘅，就眼見我見到係咁。 會成日佢哋唔係故意去犯法，但係佢哋會 踩鋼線，踩鋼線，佢哋會走灰色地帶，佢哋不停喺度，即係我哋叫嗰啲即係叫咩 啊？打擦邊球。 係啦，打擦邊球，佢哋會。 佢就係打擦嘅。 我哋唔會，但我哋打擦邊球，即係佢哋不停喺度揾一啲好踩界嘅嘢去做咯，務求去將佢哋嗰個得益最大化咯。 嗯， 即 係 其實佢 搶到盡， 賺盡係啦，賺盡搶到盡，攞到盡乜嘢都。但係可能係真係有啲嘢佢係踩界嘅。 不過我想講翻轉頭曾蔭權嗰個 case 咧，其實我就覺得，因為都好似講完咗，講翻轉頭， 未緊要，我講到第度啫。 因為我就覺得其實就冇乜特別嘢好高興嘅，因為第一你都知曾蔭權佢 有人高興咩？ 咩啊？有啊！ 我七警嗰啲，我覺得小鳳姐好啲喎。 係咯，我 七警嗰日小鳳姐好忙。 係即係我覺得冇特別彰顯到即係咩法治嗰啲嘢就冇嘅，因為第一你都知道曾蔭權其實本身喺中共個體系都係失勢啦。因為即係你知道大家有睇下時事嗰啲，你都知道即係唔做行政長官之後都。喂，都上神台嘅啦嘛，即係政協副主席 正正就 乜啊？佢就係啊，佢就乜都冇喎。同埋你對比翻、即係梁振英啦，佢做嗰啲咩就係、是、坐遊艇，跟住 租一層靚樓， 租一層唔使錢租一層靚樓。其實 唔係唔使錢，平啲咁解咋？ 唔係好象徵式租金又好似咁，但係咁即係其實你對比翻梁振英佢一喺做緊行政長官嘅時候收50,000,000嘅都。喂，真係小巫見大巫，可告又可唔告。你如果試下，你如果試下呢個係梁振英，可能其實又係冇事嘅。即係最悲哀嗰個位就係、是，哦，原來喺香港你犯唔犯法？犯咗法，告唔告得你入？原來都係睇你政治背景咯。即係呢個先係我覺得係最悲哀嘅事，因為我個人對曾蔭權又冇乜特別話好感嘅。咁你唔做嗰個位，我咪唔鬧你咯。我覺得係呢個先係香港而家比較可悲嘅地方。 都有少少，都有少少 係 咁樣嘅。 我咧就比較樂觀啲。我覺得曾蔭權呢次咧，你年紀高咗之後咧，有第二條有罪咧，呢、這個咧係一個香港嘅法律咧嘅普通法裏邊嘅先例嚟嘅。即係換句説話講咧，689嗰條罪咧，起碼會有人控告。就唔能夠就咁卸咗佢。 其實有機會真係佢一落台 咧，我唔知。 嗱，我都係咁諗過。 因為要講法庭嘅，要講證據。係。呢個咧一定要告噶啦。咁都唔告咧，香港作反嘅冇個法律咧就當然冇。 如果假設嗰陣，假若真係唔告真阿689，但係兼夾咧，佢 假若佢真係唔告咧，咁即係你咧唔止係呢個法律或者。主控嗰方面嘅律政司咧，係成個 collapse， 全個自己自毀前途。 咁你仲會咁樂觀咧？你唔會樂觀啊？ 香港係香港同大中以後冇人信噶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咧一定會再告嘅。 但係似乎我都係 呢個啲先例冇。 我都係覺得啊， 定咗罪咧，我唔知。我起碼覺得一定會告，我比較樂觀嘅。 但 我睇呢樣嘢， 但似乎我覺得咧，其實梁振英本身咧，你見佢DQ 幾個立法會議員啊嗰啲成咧，其實你見佢都係一路喺度做緊呢個連任嘅選舉工程啊嘛。咁但係個問題係，咁點解要爭取連任啊？就係希望呢一單嘢冇事啊嘛。佢繼續行政長官，繼續 呢個我哋估計佢啫。 嚇， 呢個係咪咧？仲喺我嚟講咧，就未到一個真憑實據。但係咧，佢係想連任咧，呢個係真事。但係咧，個連任動機係咪咁咧？我覺得咧，我哋不能夠言之過早。 係啊，但係我 問，但係咧， 係，但係我個問題係咧，就係話而家大陸唔俾佢連任咧。其實梁振英，我記得之前佢好似講過咧，即係暗示過咧，話如果佢唔連任咧，就一定係大陸俾壓力佢。咁而家佢我覺得佢咁順攤唔連任咧，其實應該大陸係有嘢交換咗俾你，就係話你唔好連任，咁我哋就 唔追究。 所以我覺得就算佢咧落任咗咧，我覺得佢係冇事嘅應該。 喂，仲有個消息仲得人驚喎，因為佢變成 我哋都係一個揣測。呢個都係揣測，要睇住後面咧發生咩事咧，我哋只可以咧再講。因為呢個係牽涉到好大成個香港呢個主控啊，即係律政司嘅信嘅 integrity， 佢嘅誠信問題嚟㗎啦，亦係香港人好關心嘅問題。呢個咧，我最討厭，我同你一樣，我最討厭咧就一樣嘢，就係咧當日啊，有人揭發咗呢件咁樣嘅冇情報去俾政府知道佢收錢嘅時候咧，梁振英咧做過一個動作，而家好少人講啦，我哋啊唔好意思啊，抽翻呢個後腳出嚟。佢話咧，我交佢俾律師啊，邊個再講咧，我告佢毀謗。嗱呢個咧係非常之昂居及強橫浪禮嘅做法，點能夠講呢個説話？再講呢啲傳媒或者人民再講呢個問題，佢就要去告人毀謗咧？這個、呢個咧係嚇窒人嘅啫。咁你做咩嚇窒人咧？一定有問題啦，係嘛？所以咧，我覺得咧，越做越後面咧，就佢越顯現到佢自己嘅虛心啊。 係，咁同埋我聽到個最恐怖嘅消息咧，就係咧關於咧佢就嚟做國家領導人，咁咧仲追唔追到佢之前嗰啲嘢咧？仲會犯到法？即係 我又講你聽，我又比較樂觀喎、啊，阿探長。 係 國家領導人咧，我哋試過一位咧， 董建華 魏先生。是判死刑喎， 邊個咩先生啊？ 係一個揾毒揾三銀毒針咧，瞓喺牀嗰度咧，懟死佢嘅。 哦，即係 呢個係國家領導人， 邊個嚟㗎？ 千祈唔好話呢，正正式式係貪污，唔同劉少奇嗰啲國家領導人俾人鬥死嗰陣，呢個係正式審判。 邊個話呢個事主係邊個？ 你國家領導人咧，唔係等於係你個護身符。 哦 ，OK。咁但係香港法律制裁唔到佢啊嘛？ 香港法律咧點解制裁唔到咧？一樣可以制裁，因為咧，如果阿曾可以制裁到咧， 唔係啊，因為阿曾唔係國家領導人啊嘛，佢未委冇委任過啊嘛， 唔係一定係國家領導人。 唔係啊，問題就係阿689將會係國家領導人，好似董建華咁啊嘛。 嗱，第一。是不是呢？現在我們言之過早， 不是，即是現在全部都是估計而已，即是 到發生的時候就不用討論了，即是就變成讀新聞了。 發生的時候又可以討論，是抓住那個事實來討論。現在我們見事實就討論事實，那件事實呢是猜度的呢，我們就無謂討論。 不是，就我覺得大家這個擔心是合理的。 是擔心就可以，你剛才說的對，擔心。如果我係擔心樣嘢咧，你可以宣之口。係。而家我哋就未呢件事咧，只係擔心啫。 嗯。 就未曾係事實。 係。唔係我都冇講話事實，但係即係你要你，譬如你捉棋，你都諗四步棋之後係點樣行，你先會贏噶嘛。即係你唔可以咧，哦，佢食咗只雞，哈咁樣噶嘛，係咪？ 你個擔心未係事實嘅時候咧，我哋只能夠咧係擔心。所以我正話所講咧話，你有積極。同埋消極兩種睇法，因為咧係擔心只有積極同消極啫，唔係擔心佢唔需要消極啫。 唔係你明明我 四步棋都係消極， 係唔係你明明點解？你明明點解我要消極嘅咧？代表即係我呢一代香港人或者再下一代香港人咧，即係如果你覺得哇樣嘢都係你信得過就過到骨嘅話咧，即係令到即係唔會抗爭啊，亦都唔會抗拒一啲唔公道嘅嘢啊。即係如果你樣都信嘅話咧，即係我。咁樣講嘅目的，我咁樣擔心嘅目的咧，無非都係想希望大家有危機意識咧，即係覺得你個上面係咁恐怖嘅時候，我哋有咩點樣自處咧？我點樣可以諗到一啲方法，或者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大家說不嗰個聲音會更加大嘅？即係如果等到佢真係做咗，我哋先。 我完全贊成嘅。 係。 但係咧咁嘅樣啊嘛，如果我哋係理性地去體會一件事咧，嗰件事仲未係達到一個。情況即係個病會睇到咁樣啦，估計咁樣啫，估計啫，到頭係咪咧？ 係， 你可以做一個預備。 唔係，其實等於 開始就反抗定咗先啊。 唔係，其實等於驗，唔係，其實我又唔係好似你咁消極嘅，我覺得驗身一樣啫嘛。我點解要驗身咧？我就希望我預早知道，譬如我膽固醇過高喎，咁我咪唔好食豬潤咯。咁但係喂，但到瀨嘢先啦，咁樣就太遲嘅咯，已經。 唔係。如果你譬如我舉個例聽，好簡單嘅，當年咧有一個我哋一樣係反政府嘅，你咪有人反。70年代咧，我哋做過一樣嘢咧，叫做保釣， 保釣運動咧係出上街嘅，係去柴兩個人嘅柴，一個咧叫美國，一個叫日本。其實成件事嘅始作俑者咧，並不是日本，係美國。係美國喺1972年咧將釣魚台送咗俾日本歸還，當佢係呢個琉球群島其中一部分。所以咧，當年咧柴咧佢上去柴咧一樣咧係要柴呢、這個美國同日本。 係，但係恐怕 點解咧？因為你犯法，梗係犯法啦。 唔係，恐怕係柴錯台啊！因為毛澤東係唔接收嘅，其實係唔係啊？阿周恩來唔接收嘅，其實個釣魚台係 啊，你係毛澤東，我唔係毛澤東。 唔係問題就係周恩來唔接收嘅時候咧，即係你係咪應該柴翻共產黨台先？ 當然， 即係道理係咁噶嘛。 因為國民黨咧就為咗咧佢嗰個席位喺聯合國席位，所以暫時同時柴埋嘅。 係唔係問題？問題就係其實美國人咧當時佢唔係唔還俾你嘅。即係佢第一個時間 first priority 就還俾國民黨，唔係還俾共產黨。 從來對唔住。 唔係嗱呢個嗱呢、這個我都係聽阿譚志強嘅消息嚟嘅。譚志強佢有一本書係記錄呢件事嘅。 相似嘅講法，但係我講俾你聽咧， 係 呢、這個點解要歸還俾日本咧？因為咧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將呢、這個本來台灣嘅領土咧，劃入咗去琉球，變咗琉球歸還時候咧，順手歸還，所以咧呢個係專登嘅。當年咧係國民黨同共產黨都冇出過聲，呢、這個事實。所以咧，我哋柴第一個咧就是、美國佬。我唔係想講呢個釣魚台嘅歷史，我想講咧，我哋一樣係作緊反。作緊反咧，問題就係嗰件係事實嚟嘅。我哋作反，作反就一定係事實。你夠膽出去企身企出去？喂，你知唔知啊？中文運動都試過，阿威里警司咧喺呢個維多利亞公園，揾支大碌竹，揾支大棍啊！嗰陣時啲警棍同而家唔同啊，裏邊傷咗魚嘅喎。我講你啊，一搏啊必轉頭㗎。你唔搏，咁我哋咧？我哋啲同學，我冇去到，但係咧，啲同學好多都受傷，即係剝咗個頭，可能翻嚟變咗殘廢，變咗傻都未頂嘅喎。 係， 係嘛？咁但係咧，我哋參加新亞月會咧，就要求學校咧作出佢嘅回應。居然嗰個校長唔睬喎。咁於是乎咧，就嗰一年咧就有所謂新亞月會嘅事件咧。柴嗰一個校長啦，嗱呢啲係咪一種作反咧？一樣係作反。問題咧，嗰件事情已經發生咗，值得我哋去獻出自己嘅能力咧，去柴，去柴嗰啲唔啱唔公平嘅嘢。所以呢個咧，做到而家咧，我睇咧，喺翻啲人嘅批判40多年之後咧，都覺得我哋做啱。幾樣嘢。反貪污、竹葛柏、公民運動、釣魚台運動，嗰陣時70年代嘅三個後生仔運動咧，到而家啲價值咧都係 positive 嘅，因為佢係從正面啊去睇呢件事。你問我係唔係呢個佔領佔中係啱嘅？我覺得佔中咧呢、這個行動係好嘅。但是呢用錯了個名字，為什麼叫佔中？你就說反對沒有普選咯，反沒有普選就是最重要的，佔中不是一個佔中行為而已，等於中文運動就中文運動咯。你說到第二個題目，黃居居很黃居，問題是這樣 的。但 是這個你舉例呢，那時候一樣是這個這樣的作反，一樣呢樣後生仔作反，一定要作反，睇唔過眼就作反。毛澤東咧咁作反開始啫喎。 係，唔係？但係頭先嗱呢個呢樣嘢咧，我諗即係大家個見識都唔同，即係可能你個經驗多啲啦，同埋可能我就比較，因為我仲要揾食咧，咁我覺得你見到唔對路嘅嘢咧，即係我冇耐性去引到佢即係自動會改變啦。咁呢樣大家嘅觀點唔同咧，即係我覺得空間唔多啊，即係討論呢樣嘢。不過我哋。繼續個程序講第三個話題啦嘛。 咦？呢個等我講多啲咯。 係啊，冇錯啊，呢個就我哋真係過曬氣啦，真係。 係過曬啦。 係嗱，一個咧就等緊女朋友，等緊一個好幸福嘅將來。一個咧就差唔多結婚啦。 有啲咁嘅事，點解連我自己都唔知嘅？ 唔知邊個話俾我聽話咧，就嚟結婚。 冇啊，邊個同你講就 結？哦，咁啊，係啊，都唔緊要。 咁多謠傳嘅點解？ 係好多謠傳嘅呢個世界。 同結婚冇關係嘅。 唔係，即係點解？即係係咪講高潮問題？ 我覺得完全冇關係。如果係咁，香港應該啲結婚率都 drop 曬。 不如講下個事源先啦。事源咧就係咧，我哋嗱免費幫有個有間傳媒咧就做一個宣傳啦，因為個真人 show。嗰啲人 show 背後咧，就係咧攞啲男女嘅矛盾、貧富嘅矛盾嚟玩嘅。咁咧呢啲咧就拍出嚟，拍到好似好真咁嘅，其實係一個 show 嚟嘅啫。嗱，必先要講咧，即係香港人好得意，好容易呃嘅。即係嗱，次官就係電視台嘅一個 次官都做 TVB 喎。 係啦，次官就係一個電視台嘅一個資深嘅製作編劇啦。咁但係而家嘅玩法咧同當時唔同。當時咧你播咩出嚟咧，即係正如你話齋。哇！影響年輕人嘅風氣噶嘛，成日睇住你就學噶啦嘛。但今日咧就冇咁容易嘅，因為大家嗰個反叛性比較高咧，就要出一啲計仔啦，就懶係整啲社會問題，整到好似一個真人咧。哇！我一定要有翻幾千尺樓嘅男仔我先會嫁嘅，因為嫁嘅原因咧，原因就係咧我係要生仔噶嘛，梗係個地方好啲梗係好啲啦，梗係會生啲仔正啲啦，兼夾咧。